对， 野菜的确是少，而且呢，在韩国野菜这是神级的保养食品。 没错，没错，特别是山上采了的野菜是对健康非常非常好的。对，而且这个野菜呢，不仅对健康有好处，同时味道也是非常好的。 嗯， 那最好的就是山上的这个野菜是特别特别有这个香气的，和人工在这个田里种的不一样。 对， 那一般在韩国呢，这个野菜和各种山菜呢，是以这个小菜，就家里的小菜会经常用这个野菜来做。 嗯， 但是野菜做法也非常多样，也可以去炒啊，也可以去蒸啊，或者是去拌啊等等。然后做这个野菜的这个调料在韩国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嗯， 那其实我们的朴主播平时喜欢吃这个野菜吗？ 嗯，我是很喜欢吃的。 嗯，对对对，你喜欢吃韩式的这种健康的。 嗯，对。别看有人说，哎，你这个这么胖，应该是很喜欢吃肉吧？我的确很喜欢吃肉，但是我吃肉也是比较挑，我比较喜欢吃牛肉和鸡肉， 哦， 就是这种蛋白比较多的。 对对对， 倒不是有那么多脂肪， 嗯， 可能就是比较少运动。但是这个菜，我是很喜欢吃蔬菜的， 嗯， 尤其是野菜，我经常自己就在家去做一些这个野菜类的料理。 哇， 嗯， 那真的是很喜欢。 对对对啊，这个野菜呢，我觉得把它稍微的用水给焯一下。 对， 不要把它烫太大， 嗯， 然后保留、这个、 有嚼头， 对，保留这个营养素在里边， 嗯， 然后呢凉拌，这是最好的。 哇，没错。 对，如果提到拌的话呢，其实在韩国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拌饭吧，我吃过这个野菜拌饭。 对对， 所以野菜拌饭在这里应该是超级主打吧。 超级主打，那很多人来这里的理由就是为了吃这个野菜拌饭。 嗯， 那这里的野菜因为是山野菜嘛，所以说特别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特别有特色，一般在这个市里是很少能够吃到的。而且这个山间香气的这个野菜拌饭，也在韩国的很多介绍饮食的一些电视节目当中有过介绍。 嗯， 所以很多游客呢会特意过来尝这个野菜拌饭而来到这里。 所以这个野菜拌饭的话，如果您来到韩国的话， 嗯， 即使您没有来到这个山间香气， 嗯， 如果您去的餐厅里有野菜拌饭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 嗯， 它就是那种健康的味道。 对对， 但是又不是那种，因为我们一提健康的味道是那种不好吃 无味的。对对对， 那不是，因为它可能里面有这个刚我们提到这种调料。 对， 韩国的这种调料是很发达的。 对对，很发达， 所以它不会让你觉得哎没有意思吃起来。 对，而且这个野菜有这个它特有的一些香气嘛，我感觉这种感觉特别好。 对对， 而且大家来到这里的话，光吃这个拌饭可能会不太好哈。这里刚才还说了，大家来到这里可以穿一些比较舒服的一些服装，像穿个运动鞋或者穿比较宽松的裤子哈，因为可以在这里体验简单的一些登山的一些对路径，有一些非常这个坡不是很陡。 嗯， 对， 比如吃饱了以后这种休闲的 可以走一走。嗯，对，没错。 听起来这里真的是一种心灵治愈的地方。 是， 它没有说让你去登山啊，用激烈的一个活动，然后呢还会有这种健康的饮食。 嗯， 对吧？ 没错。 那这个虽然是给人感觉哎我进去吃个饭，花钱吃个饭就可以，但它毕竟是一个公园嘛。 对啊， 一提到公园的话，首先我想的就是这个门票，老大一个哎2块钱。 对，别进去，这是收钱的。 对啊，这里要门票吗？ 是要门票的，是以成人为基准，是6000韩币左右，大概30多块钱人民币哈。我们在入口购买好这个门票之后呢，里面有这个咖啡厅，可以在咖啡厅里品尝到这个免费的这个 herb tea。 对，herb tea，那叫什么，就是 薄荷茶。 薄荷茶或者其他的一些茶类。然后呢也可以在这里去茶的种类很多哈，我在后面会给大家做一个 好的 详细的介绍。 好的， 那这里的运营时间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为止。为什么到晚上9点呢？因为在晚上会有特别的一些对一些节目， 所以晚上呢也是有看点的。 嗯，是的，到后面我会介绍一下。 丽华最近几期节目呢，我们大家可以听得出啊，都喜欢埋一些伏笔。在这里， 对， 埋的伏笔呢，你就要都要介绍给大家啊， 好 才好。 嗯， 那刚也提到了，这里呢是那种很自然的地方， 对， 就是那种上上下下的小坡， 嗯， 而一进门就会有一个小坡，是吗？ 对，我们买完门票，一进门就会有一个小坡， 嗯， 然后大家可以去以就是非常想去体验一下登山的一个心态哈， 但是在这里散步的感觉， 对，散步的一个感觉，对，而且还有音乐陪伴， 哦， 会有淡淡的这个音乐， 嗯， 在公园里面。 面会有一些音乐，然后呢在公园里面还有这个温室的一个庭园、 哦、 嗯，大家也可以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去这个温室庭园去看一看， 嗯， 然后室内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花鲜花、嗯、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莲花池， 嗯 嗯等等，一进到这个庭园的话，大家就会闻到这个扑鼻的这个香气，各种花类的香气、嗯、还有各种草类的香气、 哦、植物的香气啊， 对对对。那我们朴主播喜欢这个有香气的一些植物吗？ 太冲的话我觉得 嗯会有点受不了、 啊、对 淡淡的， 但是那种淡淡的就是你要离它很近的时候 嗯 闻到那种那还不错， 没错、 啊、其实现在很多韩国人啊很讲究， 对， 我有没有发现去这个百货商店啊去超市的时候 嗯 这个园艺区已经在扩大了， 对没错， 而且呢很多人都在围观，就是买这种绿植、嗯、那种多肉的植物可能都大家都喜欢， 对， 但现在那种纯粹的观赏类的这种植物啊， 嗯， 你不光是有花的那种，就完全就是草啊、叶子啊这样的， 也会有很多人买， 也很受欢迎，所以大家很重视这种、嗯，也不是重视了，就是很喜欢这种绿色的植物了， 对， 在家里应该是很有这种健康的感觉， 没错， 很有氛围，对吧、嗯？尤其是这种散发淡淡的香气的， 嗯， 那有的人觉得，哎，我买个植物又要养，其实很麻烦， 嗯， 所以现在有这种植物香气的这种香薰等等一些产品面， 没错没错，香薰这种产品特别特别有人气， 嗯， 在房子里面、房间里面，如果觉得这个空气不是很好的话、嗯，可以去放一个香薰嘛， 对， 然后在就是还有一些香薰是专门治疗，就是有的人可能睡眠状态不是很好，嗯、 对对对， 失眠等等，有利于能够促进睡眠的一些香薰。那同时，像学习的孩子们在学习，在一个书房里可能会放一些有利于集中注意力的一些香薰， 哦、 嗯，各种各样的香薰都有。 家长朋友们应该很开心了哈、 啊，没错、啊。 买完以后，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就不玩游戏了， 学习效果大幅增加。 我这个温室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 嗯， 因为温室总是给人感觉，永远都是春天的感觉， 对， 对吧？啊，所以在这里呢，嗯、温度也应该非常高， 嗯， 感觉心情也是非常不错的， 没错。 填、嗯、完温室了以后呢，接下来呢要带您去这个这次的重点了，就是餐厅了。 嗯，没错。我们在这个植物园逛完植物园之后，再往上走一点的话，会看到这个、嗯、餐厅了。 嗯， 那在这里一定要吃的是我们刚才也说过，就是拌饭。如果大家可能来过韩国，或者是在国内有很多韩式拌饭嘛， 嗯、 大家都可能知道，这个拌饭是由一些很多蔬菜，还有一些炒的一些肉末啊等等，放一些韩式的这个辣酱料，混匀拌匀之后，然后再放一个这个荷包蛋啊等等， 嗯、 然后去构成的就是一个拌饭嘛。然、 嗯、 后，但这里的拌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是在山上采的这个野菜，用这个专门在山上采的野菜来做的这个拌饭，哦、所以拌饭的种类也有很多，你也可以想。吃素的人可以把这个肉去掉，对、 哦、 还有专门素菜的拌饭等等都有， 嗯，因为很多这个专门去吃野菜的人呢，他们都是有宗教信仰的朋友， 对 对 对对， 可能会有这样的要求， 嗯， 所以您如果有这样的要求的话也不用担心啊，可以去跟餐厅讲、 嗯、 他们就会给你来这个素菜的料理， 嗯 嗯。那提到这个山菜拌饭呢，其实我有过一些了解啊、 哦、 而且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有网友传到博客上的图，因为这个地方很有名的， 嗯， 传到这图片看到这个菜单啊， 对， 有这个山荠菜拌饭， 是 东风菜拌饭， 是 啊，还有这个东当归拌饭， 是 听到这个名字啊，可能前面几个呢大家这个中文名比较陌生， 嗯， 但东当归的话，当归一听哎有药用价值， 对， 所以这可能就是对我们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些拌饭了， 没错。我刚才 这么多的这个菜单都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功效呢？ 对，刚才不是说这个拌饭的种类有很多嘛、 嗯、 那首先这个山荠菜拌饭呢，山荠菜它本身是非常有助于消化的、 哦、 而且还有一些抗癌的效果、 嗯、 所以大家就是想要消化不好的游客呢、哦、对，朋友们可以去选择山荠菜拌饭来吃。那刚才说的东风菜呢，是有助于降低胆固醇、 哦、 还有解酒，还有就是大脑活性化，也有助于大脑活性化的一些作用。 哦、嗯，爱喝酒的朋友应该来选用一下。 没错没错。那刚才说的东当归呢，是有缓解各种痛症，缓解各种疼痛、 嗯， 还有对女性健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野菜。 哦、 嗯， 当然了，你只吃这一顿是不行的， 嗯， 对吧？如果您吃完以后，哎，如果有卖这种半成品的， 对，可以买回去， 打包回家， 对 吧？对 对对，没错。 然后经常吃，可能对缓解。身体各方面的指标是比较有帮助的， 是， 嗯 嗯， 拌饭是被韩国人誉为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道菜了， 嗯， 很多人觉得这是健康的一个小综合体， 是， 你看鸡蛋有，对吧？ 嗯， 这个碳水化合物有，就是它饭，然后菜有，肉有。嗯，对吧？ 对， 很不错， 嗯， 而且又好吃。 没错，那在吃这个拌饭的时候呢，嗯，还有这个汤的。那这个汤不是说这个肉汤，各种汤，而是山菜汤，也是用山菜做这个汤，和这个拌饭一起吃的话，非常美味的。 了解韩餐的朋友肯定就不会陌生。 嗯， 吃韩餐的时候总会有一碗汤在旁边的。 是的， 嗯，我们一般去吃这个拌饭的话呢，是一碗豆芽汤。 嗯，是， 对吧？ 对对对对对。 但这里的这个汤呢，山菜汤呢，可能就会更加的有对健康有辅助作用了， 对，更加清淡了。嗯，刚刚忘跟大家说了哈，嗯，这个拌饭是一碗10000韩元左右的。 嗯，我觉得还好， 还好，还好。这样的山菜因为在室内买不到的， 而且你要知道的是，在吃的这个餐厅的地点啊，它是在山间，嗯， 对，特别有感觉， 氛围就要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了。 对， 嗯，很不错啊， 没错。 那我们也正在为您介绍这样的一个拌饭。那吃饱了喝足了以后， 嗯， 我们是不是就得运动一下了？刚也提到， 啊， 我们都这个轻装上阵了，得出去走一走吧。 对对对，我们吃完饭之后呢，从这个饭店一出来就会有这个木质的这个散步路，都是用木头来做的这个一个路径哈。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椅子，在这个路间都有一些椅子，大家可以走累的可以在旁边休息一下。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散步路，每个散步路是有这个专门的一个路径的，有什么思考之路、漫步之路、白桦路等等一些各自不同的一个散步路径。 嗯， 那每个路径都是在 0.8 公里到2公里左右的这个总长。嗯，那所需的时间呢大概也是30分到2个小时不等哈。 嗯， 那大家可以走走的话，在路的两旁，如果对这个山菜或野菜有一定了解的人的话，都会看到啊，这是什么山菜，那是什么山菜。哦，在两旁都有的，但是遗憾的是不能自己去采。嗯，只能用眼睛去看。 对，不要去摘啊，这个是老板他们要做的事。 对， 因为他们要把它摘下来以后，这个营业嘛， 嗯， 啊，经营嘛， 对啊， 嗯，当然了啊，不光是山菜啊，如果看到其他植物的话，也不要随意的采摘， 嗯， 对吧？嗯， 对。 其实吃完饭以后散散步也不错啊， 嗯， 不要做太过于剧烈的这个运动， 嗯 啊。丽华平时喜欢散步吗？ 我以前特别喜欢散步，但自从开车上下班之后，就很少去走了。 很多有车一族朋友的这个共性。 对 对 对对， 哪怕去家门口的这个便利店也要开车去。 哦，对，都想去，对， 是是 踩个油门。 对，嗯， 表主播怎么样啊？ 我因为没有车，所以现在还是挺喜欢散步的。 嗯 啊，不知道买了车以后会怎么样。 嗯， 啊，嗯，那我就把这个买车的日常还是往后推。 对对对，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你想变得健康的话呢，今天介绍这个景点绝对是一个首选了。 嗯。 啊，来到韩国可以体验一下， 嗯， 在山间里吃野菜的感觉， 没错， 非常非常健康。 嗯， 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了。在下期呢，我们会带您去，来自时间旅行，会带您去到史前博物馆。 哇，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期待了。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些了，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嗯，好，大家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70多年前，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对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大批从纳粹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渡重洋来到上海，上海成了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那么今天我们就认识一位经历那段历史的一位老人。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呢，他的名字呢叫索尼亚莫尔伯格。索尼亚莫尔伯格呢于1939年出生于上海，这是我们今天要翻译的第一个句子哈，非常简单。 Sonia Melberger was born in Shanghai in 1939、非常简单。他在上海的犹太聚居区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在那里他逃脱了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She went on to live a happy childhood、这里面提到的是一个童年。 In the city's Jewish quarter、Jewish quarter， 今天我们讲的 quarter 这个词 Q-U-A-R-T-E-R， 它不是说四分之一的意思，它表示说一个地区、一块地方等等。 Where she was sheltered from the awful abuse that Jewish people endure at the hands of Nazi Germany， 在那儿呢她躲开了，避开了哈，用了一个动词呢 She was sheltered， S-H-E-L-T-E-R。 这个词啊作为名词表示避难所，或者是说呢出现了灾难呢人们可以逃生的一个地方叫做 shelter。 但是呢在今天的一个句子当中，这个 shelter 它的词性从名词表示一个地方变成了动词呢表示一个人被保护了起来哈，躲开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这里面 she was sheltered from 啊，躲开了一个 awful abuse， 可怕的 abuse 表示迫害哈、abuse 可怕的一个破坏 that Jewish people endure， 当时的犹太人可能在经历的那些破坏被谁啊 at the hands of， 这 hands at the hands of 表示在谁的手下 at the hands of Nazi Germany 啊，在当时的德国的纳粹对犹太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迫害和这个屠杀。他说呢，如果我们没有机会逃到上海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活到现在了哈。79岁的梅尔伯格说，我爱上海，这是我的家。 If we hadn't fled to Shanghai I would not be alive now， says Melberger 79， I love Shanghai， It is my home。 首先他用的呢是一个虚拟语气哈，如果我们没有逃到上海，但事实上呢他们已经逃到了上海。那么前面如果没有逃到上海呢是一个过去发生的这么一个虚拟的一个口吻，所以呢他用的是过去的完成时。 If we hadn't， 我们说这个逃跑呢是这个 flee， 但是呢它的过去分词呢是 fled， F-L-E-D 哈。如果没有逃到上海，I would not be alive now. Alive 表示说存活下来， says Melberger， 他现在呢已经79岁了，他对上海的这个感情非常非常的深哈。他说呢，我爱上海， I love 上海， It is my home， 上海是我的家。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有18000名犹太人逃离欧洲，在上海寻求保护以躲避纳粹的迫害。米尔伯格就是其中的一个。Melberger was one of 18,000 Jews， 这里面提到他是18,000名啊逃到上海的犹太人当中的一名啊 ，was one of 18,000 Jews who fled Europe between 1938 and 1940 啊，1938年到1940年啊期间逃到上海的这18,000名犹太人 ，to seek refuge 啊，表示呢。啊，寻求保护哈、啊，寻求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哈、啊。后面跟的是 refuge， R E F U G E， 获取用的动词呢 ，seek， S E E K 啊 ，seek refuge in Shanghai and escape， 逃脱这个词 ，escape persecution， 后面用的是迫害哈、啊、，escape persecution by Nazis， 迫害这个词啊，给大家简单拼一下。P-E-R-S-E-C-U-T-I-O-N persecutions。 那么米尔伯格呢一直呢生活在上海直到8岁，他现在呢在米兰的一所大学的孔子学院向学生讲述自己的故事。最近该大学呢组织了各种活动纪念在奥地利向犹太人发放了数千张签证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 Melberger who lived there until she was 8、啊、直到8岁、啊、在这个中国的上海 recounted her story， 这个 recount R-E-C-O-U-N-T 表示说重新的在讲述某一个事情、啊、特别呢讲述呢一段历史，讲述呢自己的一个回忆、啊、recounted her story to students at Confucius Institute in one of Milan's universities、啊、一家孔子学院哈，叫 Confucius Institute 哈，这个 Confucius C O N F U C I U S Confucius Institute。Recently, the university organized 安排哈，组织了 various events 很多的一些活动 to remember 何凤山哈，非常有名的当时的一个外交官 ，the Chinese diplomat 啊，中国的一位外交官哈，这个 diplomat D I P L O M A T diplomat who 签发签证哈，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动词签发 who issue I S S U E issue 后面是 visa V I S A 合到一起呢 issue visa 哈，签发这个签证这个词组呢，希望同学们记下来以后呢，大家如果想到国外玩的话呢，那么首先呢需要呢获得一个签证颁发或者说呢发放这个签证呢，这个英文用的是 issue visa。 当时呢何凤山签了数千张的签证给了当时的犹太人哈，因此呢他们有机会逃离了欧洲来到了上海。那么在当时啊，米尔伯格啊在上海上学，和其他的孩子呢一起玩，和许多其他的犹太难民一起呢居住在上海的虹口。 Melberger went to school play with other children、啊、和他的其他孩子呢一起玩 and live in 虹口 in Shanghai together、啊、一起的意思、啊、with many other Jewish refugees 其他的、啊、这个犹太的一些难民们，用的是呢 refugees 是指呢一个人了哈、啊，R-E-F-U-G-E-E 这里面这个 refugee 和那个 refuge 它的意思呢还不太一样哈。 refugee 呢是指难民，是指人，而 refuge 是指呢获得一个安全的那么一个地方或者安全的一个身份哈。所以说这两个词呢是一个近似的词，但是呢如果说仔细研究呢他们还有一定的区别。在二战结束两年后，八岁的米尔伯格和他的父母呢回到了德国，因为他的父亲呢想为战后的德国建设呢做贡献。 Two years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在这个二战结束哈两年后， The 8-year-old Melberger moved back to Germany 啊，回到了德国 with her parents because her father want to contribute 啊，他的爸爸想呢做贡献。 contribute 这个词 C-O-N-T-R-I-B-U-T contribute to 啊，或者说 toward 都可以哈。The building of post-war Germany 哈，对于战后的德国哈，我们说 Germany 是德国，前面有一个战后，那么这个后啊，我们其实我们讲过这个词啊，是一个英文的前缀哈，表示呢在什么什么之后，用的呢是用这个 post P-O-S-T， 同时再加上这个 war 哈 ，post-war Germany 哈，战后的德国。多年来哈，米尔伯格呢 对当时的上海犹太难民进行了研究，并将这些内容写成了相关的文章和书。 Over the years, she has conducted research, 进行一个研究啊，用一个 conduct research 后面如果对某一方面进行研究的话呢，用这个介词 into something、啊、into the stories of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啊、就是犹太难民，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同时呢编写了很多的这些书和文章，后面用的是这个 compile， 就是 C-O-M-P-I-L-E compile、啊、这个词呢在编写书籍和文章的时候呢会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高频词， compile the information into articles and book、啊、编成了 article 文章和 book。 接下来他说呢，他有一种责任感、啊、把这些故事呢讲出来，还原这段历史。他说，今天呢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向年轻人和老一代人讲述过去发生的一切。责任这个词叫 responsibility，responsibility。 那么前面呢加一个感的话呢，用这个词叫 sense， 感觉的 feel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词组呢，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是非常好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词组。那么无论是作为学生来讲，你有你的责任感是叫什么呢，好好学习。那么作为一个老师来讲呢，应该认真的教书哈，都是说一个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的一个具体的反应哈。所以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组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后面 to tell the story 哈，把这个故事呢讲出来，同时啊还原这段历史啊，英文用的是 do history justice。这个词组 do justice 表示说体现出一种正义感出来哈。那么 do history justice 表示说呢，把历史的这个正义感呢给它体现出来，那么也可以转译为呢还原这段历史，让人们能够看清楚这段历史的真实的一个状态或一个面貌。所以记住这个词 justice， J-U-S-T-I-C-E J-U-S-T-I-C-E。 这词啊作为名词表示正义，作为形容词啊 ,just, 诶同学们会想，诶学过呀，它表示仅仅的意思。对的，这个词呢有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词 just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作为形容词它表示一个公正的正直的意思。所以说大家看到 just 这个词，如果说它修饰的是名词的话，它的词性呢从副词这个 just 仅仅变成了形容词，表示的是呢正义的哈 ，just cause， 比如说正义的一个事业。而今天这个 justice 是由这个正义的这个形容词后面加 ice 变成了它的名词，表示一个正义。所以说同学们碰到这个词的时候呢要小心了。所以说呢 do history justice 可以翻译成还原这段历史。And today, I'm so happy to be here. 今天非常高兴的来到这里，能够呢成为其中的一个， be one of those who never gave up telling young and old people what happened, she says. 她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哈，这群人呢他们永远不会放弃， never give up, 这个词是我们学过， give up 表示放弃，永远不会放弃呢不停的啊，去讲述呢这段历史，讲述这段故事。他针对的人群呢不仅仅是 young people 年轻人哈，以及呢那些呢老人啊，因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呢，对那段历史呢可能不能够充分的啊去理解。所以说呢他有责任哈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去把这些故事呢讲给这些 young and old people， and she says。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Sonia Malberger was born in Shanghai in 1939. She went on to live a happy childhood in the city's Jewish quarter, where she was sheltered from the awful abuse that Jewish people endure at the hands of Nazi Germany. If we hadn't fled to Shanghai, I would not be alive now, says Malberger, 79. I love Shanghai.It is my home. Malberger was one of 18,000 Jews who fled Europe between 1939 and 1940 to seek refuge in Shanghai and escape persecution by the Nazis. Malberger, who lived there until she was eight, recounted her story to students 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one of Milan's universities. Recently, the university organized various events to remember Hou Fengshan, the Chinese diplomat who issued thousands of visas to Jews in Austria. Melberger went to school, played with other children, and lived in Hongkou in Shanghai, together with many other Jewish refugees. 2 years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8-year-old Melberger moved back to Germany with her parents because her father wanted to contribute towards the building of post-war Germany. Over the years, she had conducted research into the story of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 and compiled the information into articles and books. She said she felt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tell the stories, to do history justice. Today, I'm so happy to be here and be one of those who never gave up telling young and old people what happened, she says. 那么下一个板块是我们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Mary Claire likes to share.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I have a book all about sharing. Do you like to share? I love to share cake. Anytime I make a cake, I want to give a piece to every one of my friends. So let's find out what this little girl likes to share. Are you ready?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Mary Claire.Likes to share. Ding ding. Mary Claire likes to eat. She likes to share each tasty treat. Ooh,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picture. Mary Claire is the girl with the orange hair in the middle. And can you see what is she sharing with her friends? I think it's a kind of sweet. Looks yummy anyway. Ding ding. Come with me.She says to Lee. They cross the yard and climb a tree. Okay,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tree. Can you tell me what fruit is growing on the tree? Is it an apple? Did anyone guess? It's a pear. Very good. Ding, ding. She picks one pear for two to share. One half a pear for each is fair.Ah, very nice. So two people are sharing one pear. They each get half a pear. Ding, ding. At school today, two classmates come to split a muffin with their chum. She cuts the muffin into three. One third for you and you and me. So three people each get one third. And can you tell me what are they eating? A muffin. Yes, well done. Ding, ding. Three children knock on Mary's door. Oh, she breaks one cookie into four. Yes, there are four people now. One fourth is right for just one bite. Bye-bye, cookie. Ding, ding. Four friends stop over after school for fresh baked pie once it's cool. One fifth of pie for each to try. pie. I want to know what is inside the pie. What do you think it could be? Apple pie? Blueberry pie? What kind of pie do you like to eat? Ding, ding.Five cousins come, now six are there. Each one will eat a juicy share. One sixth for each to munch with lunch. Okay, what are they eating now? Yes, looks like a orange. And there are six students, so each one gets one slice of orange. Ding, ding.Seven friends share one melon slice. One seventh each as cool as ice. Watermelon. Oh, watermelon is perfect in the summertime when it's hot, don't you think?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the watermelon with Mary Claire? Ding, ding. Can 8 pals split one pizza, please? 1 8 for each with stretchy cheese. Okay, so who can tell me one pizza? How many slices are there in the one pizza? Yes, 8 slices because there are 8 people. Ding, ding. Mary Claire wants to share her birthday with friends everywhere. Mary Claire calls all to say, ding, ding, ding, ding. Please come and share my special day. Ding, ding. Her brother Lee climbs down the tree. Nate, Jill, and Kate roll in on skates. Gordon swings in on the gate. Okay, can you tell me how many people are coming to Mary Claire's birthday party on roller skates? Let's have a count, shall we? Nate, Jill, Claire. 1, 2, 3. Very good. Ding, ding. Then cousin Mike comes on his bike with little Ike who rides a trike. Okay, trike. A trike is like a small bicycle. 9 kids will come one by one. 10 kids in all will share the fun. Ding, ding. They all bring gifts for Mary Claire. She is glad her friends are there. Okay, so can we figure out how many birthday gifts does Mary Claire have? So how many kids have come to the party? You can count in the picture if you like. 1, 2, 3, 4, 5, 6, 7, 8, 9. 9 friends plus Mary Claire. So she has 9 birthday gifts. Ding, ding. She baked a nice big birthday cake. She cuts one piece for each to take. yummy, yummy, yummy. Looks like a chocolate cake. Ding, ding. How Mary Claire so loves to share. Happy birthday, Mary Claire. Oh, happy birthday. So we shared a whole lot of food in this story. If you could share some food with your friends, what food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and who would you give it to? I would share cake with Teacher Jason, of course. So that's all we've got time for. Ding, ding. That's it. Thank you, everyone. Time to say goodbye. Goodbye. 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皮特老师想把我们的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Little bird, up in a tree, up in a tree.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see, what you see? Little bird, up in a tree,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see? When you're looking down at me, can you see?Lots of worms, can you see, then wriggle and squirm, little bird up in a tree,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see, when you're looking down at me, can you see the whole wide world?Little bird up in a tree,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see when you're looking down at me?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我找这个出针口啊，太难找了，尤其是绣到那个细节的 丝，针与针出针点是一个不丝。 嗯，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是的，您听的没错，我在体验人生中的第一次刺绣。当纤细的银针在紧绷的白色丝绸上翻飞的时候，丝线慢慢变化成了美丽的图案。刺绣、织染、旗袍、古琴、昆曲、茶道、香道，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18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文化部部长骆树刚表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共有87万项，其中已有39项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名列世界第一。他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要融入时代和生活。然而，非遗究竟该如何传承，又将如何融入时代和生活？带着这些问号，我采访和体验了北京服装学院天工传习馆，一个聚集手工艺的地方。刘婷是天工传习馆的运营总监，一见面他就忍不住介绍起传习馆一进门右手边的侗族织锦屏风来。 去那个湖南那边调研，因为他那边有一个侗族嘛，这是侗族的侗锦织锦，然后在那边买的那个织锦回来之后，再找北京的那个家具师傅在做的这些屏风。 好漂亮，好漂亮，那看特别素雅。 反正侗族的织锦应该是少数民族织锦里面比较精细的。 天工传习馆取天工开物之初意，以聚集手工艺为目标，连脉古心，求师民间，同时传承好手艺，研习真学问。 在馆内我们会做定期的做一些展览、讲座、公开课和体验课，然后呢馆外我们可能就是受各个部门啊一些，或者是包括对外的，像去年我们还去了意大利，这样的一些对外的文化交流活动会有很多。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去做一些，比如说跟北京市科委啊，跟学校一起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些科研项目。再有另外一块呢，就是在于我们去做技艺的传承培训。目前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做的有旗袍啊、拼布啊，然后是盘扣啊、刺绣啊，然后金工首饰啊、古琴啊、香学啊，然后这些都有。传统的手工艺其实更需要的是中国这种传统的审美，这种审美你要提高了之后，我觉得再去进行你工艺啊或者传统文化去创作会更有利一些。 传习就是传承的这个前提，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对吧？才能够传承下去。 传承好手艺嘛，研习真学问嘛。因为现在非遗也在提那个非遗要融入百姓生活嘛，所以我们后来又加了一句概念叫越享近生活，就是说要把这种中式的文化要融入当代的生活方式中。你如果不能融入生活方式，那其实这个东西它就只能放到博物馆了，对于我们当代没有任何的意义的话，可能它就是失传了，会消失了。 刘婷介绍说，天工传习馆现有织锦、拼布、旗袍、金工、印染等7类与服装服饰相关的手工艺，以及制书、剪纸、古琴、香学、插花、茶艺等共计12类技艺的展示、传授和交流。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需要的是人的传承。天工传习馆充分利用北京服装学院的校内资源以及社会资源，精挑细选出技艺传承人，并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 挑的时候很多机缘巧合，就是他老师自己做的事情，包括他自己的一个价值的取向和他将要去做的事情是否跟我们匹配，是各方面的去考核。 比如说待会儿我们要体验刺绣，能不能更多的讲一下刺绣工坊的相关的、 刺绣话其实我们叫金绣坊，金绣是燕京八绝之一、然后呢现在其实金绣真正的传承人和正在做这个事情的不是那么多，所以呢我们是想把金绣这个工坊做了之后，是想着后期能做一些金绣，因为刺绣中国有八大绣嘛，就是金绣它是真正的是能够代表北京的一个文化，可以被传承和再去应用的。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块研究，也是基于去年跟前年咱学校跟科委做了一个这样的项目，跟学校老师，然后在正好我们的金绣老师又是项目里面的主导的技法老师，所以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做延续下去，为一个服务于北京市本地的或者是京津冀这样的一个文化圈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手工艺和传统非遗这么一个项目。 旗袍呢？旗袍工坊的这个情况？ 旗袍工坊现在旗袍的技艺，旗袍那个裁剪技艺已经是朝阳区的非遗项目了，然后旗袍现在工坊的负责人史丽萍老师应该今年应该是朝阳区的那个传统旗袍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因为那个项目我们去年其实已经立了朝阳区的项了，等于把朝阳区弄好之后可能就到北京市，到北京市了我们就可以申请国家级的了。 嗯哼，就是这个工坊怎么来帮助他来研究这个技艺传承这个 项目？第一是他这个场地本身就是我们来去提供，也是符合这样的一个他的调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是他经常做的一些对外的活动，我们去帮他去组织。然后再呢一个就是他的非遗的项目的申请，我们是全部去，就是第一是我们作为一个主体单位，第二是我们是派专业的专门的人员去跟他对接，去整理这些材料，去梳理这些材料，把申请的所有材料都要去走通。再一个就是他的培训和传承，我们要去帮他去组织这些事情，他就负责教就 OK 了，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孵化的一个作用是吧？ 对，它相当于是一个孵化平台。这个时候为什么说那些老师我们其实挑都是有门槛有要求的，你看到我们这几个工坊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这个业内的最有代表性的人，我不说是最高吧，那起码是能排得上数的。尤其是那个拼布坊，你应该之前有接触过，金老师应该是中国的拼布第一人，金元善，然后像我们那个金工坊金工首饰的老师啊，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副教授，一直在做去传统金工首饰的一些研究的。 为了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天工传习馆的情况，工作人员陈露带领我们进行了参观。 那进门先是一个茶空间对吗？ 对，这是一个茶坊，然后我们会做一些茶文化茶知识类的讲座，还有一些小文活动会在这儿哈。然后墙上挂这个古琴的话是我们现实有的课程。然后往里边走， 屏风后面有一个织机， 这个是织布机， 织布机， 这两个、 哦、好传统。 其实这个 织布机看起来非常非常古老，都是那种什么竹的木的编的。 这个它有一个名字好像是叫竹笼织布机，就是这个、 有一个大竹笼，然后线呢非常有序的按经纬编织在这个大竹笼上。 对，这个也是个织布机，它就是脚下会踩，然后它就是我们会定期会有人过来然后就是操作它。 哦，这个应该一踩就发出那种嘎吱嘎吱的动静哈。 对对， 木兰当户织我估计用的就是类似的织布机吧。 对对， 这个区域的话， 这个区域叫做玉堂。这个大空间的话，我们也是作为一个活动区域、课程的那个区域，主要是旗袍课现在在这个区域在上。 旗袍课它会有哪些内容呢？ 就是传统旗袍的制作，三个月的时间，然后能做出来一整身。 也就是从我们最开始的选材，然后裁剪， 对，先是从文化开始讲起。文化讲完了之后，然后就是他们会去选面料，然后整个面料的处理过程啊，裁剪缝制，然后到最后这个什么盘扣什么的，老师都会详细的在教。 这个我想的是传统技艺啊，尤其是这些比较复杂的技艺，它其实是需要手艺人多年的这个积累。我要是一个零经验的人，我就通过三个月我就可以做出来一身漂亮旗袍了。 就现在我们设有的课程的话是从零基础开始的，就有初级班然后中级班，初级班就适用了于没有这种基础的人来学的。 手把手的一点一滴的来教哈，可能最后出来的作品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是你体验了整个过程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对对，然后接着往里边走，就是我们的那个、 这有一个走廊，走廊的左边都是像办公室一样的空间，一共四大工坊。 对，一共四个工坊，首先的话是旗袍， 开放中，啊，里面有人在学习， 啊，叫进去看， 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 啊，墙上挂着很多旗袍作品。 对， 左手边的这个是石老师收集30年代上海的老旗袍，然后右手的这边是所有都是石老师他自己亲手做的。 嗯， 现在所在的这几个人都是石老师的徒弟或者是他之前的学员。嗯， 您好，打扰一下，您现在手里做的是那个旗袍盘扣是吗？ 也不是盘扣，是胸针。 胸针啊？ 对。 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这是把它裁成条，然后里面包上铜丝，然后师傅再做成这样。 哦，就是把这个布盘成条，然后把铜丝弄在里头， 对， 再形成这样的一个好看的一个形状，是吧？ 对，就是这样。 哦，您学这个是自己感兴趣，还是就本来专业就是这 样？不是，我是以前老师学生，跟老师学过那个单旗袍。 单旗袍。 那时候就初级的那个。 哦，初级。 初级的。 现在是来。 现在就是过来 进接班了是吗？这 过来算进修吧。就是我之前不是单旗袍的，我想学一个，就是再升个级，然后做一个纱旗袍。纱旗袍就是算高级的。 那学完了之后干什么呢？ 我不是为了学，学完了之后干嘛？我就是为了学一个手艺，然后才过来的。 这个就是金军老师的金绣工坊。 金绣工坊，嗯， 前走就是拼布工坊了。 拼布工坊， 对， 工作中 金元善老师的 金老师工坊。哦， 对， 金元善老师 有好多学生在学习。 对， 我们就不进去了。好漂亮的这个拼布的作品。 对，这个它是就是金元善老师，他是朝鲜族的。你看到的这个是他从就是纯手工做的，就是布料折成这种三角， 嗯， 然后完整就是 形成花瓣， 对，形成花瓣再缝起来， 对，完成一层花瓣，二层花瓣，三层， 对， 最后无数层的花瓣，最后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朵这个怒放的鲜花， 嗯，然后 看起来很逼真，立体感非常强。 然后这个就是它上面的扣子，也是只有金老师他才会做。 嗯，好的。 最后一个工坊的话是军工工坊，可能主理人今天不在，然后就不进去了。他主要是跟那个就是金银首饰有关的，可以自己来打。 金工是吧？嗯， 对，可以自己来打造，就像是戒指啊、胸针、项链、手镯，嗯，这些现在都是可以的。然后他这边的话也会定期会有课。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参观结束之后，我们来到了天宫传习馆四大工坊之一的精绣坊，跟金军老师体验2014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技艺精绣。精绣又称工绣，是一门古老的中国传统刺绣工艺，为燕京八绝之一，明清时代大为盛行。 崔老师您好，要不您带着我们看一下，然后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这两个作品呢是我们学生，就我们研究生用的学生做的，他们是零基础，但是绣到这个程度仅用了9天的时间。 9天的时间可以绣到这样？ 对对对。 我是一个外行人，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的细致，看起来像是一个手工艺技艺非常高超的一个人 啊。我们就用了9天的时间，因为在去年8月份嘛，学生搞了一个，就是北京市科委跟北京服装学院联合搞了一个这个非遗的这个精绣的一个项目的培训。我们研究生院的学生啊，他们都是零基础，从来没有学过刺绣的啊，经过9天的培训就到了这个水平。这是他们9天的作业 啊。蝴蝶和花儿，9天都能变成这样？ 对， 是您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教授的方法吗？还是说这个技艺本身它就比较好学？ 不是，这个它有一定的方法，就是说我教学就是不让学生走弯路，嗯，就是以最简单的教学，从而使学生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 哦， 那就是根据这么多年的经验吧。 那您自己最开始学这个是因为家里人懂这个会这个，还是您自己感兴趣？ 最初那就是小的时候因为我家邻居是苏州人，那经常看他做一些苏绣。后来大了以后，因为我也是学服装设计的，那就对这个刺绣非常感兴趣。自己几下江南吧， 几下江南， 几下江南， 学艺呢是吧？ 学艺，后来回来以后就跟京绣进行一个结合。 那您自己研习这个技艺是很多很多年了？ 很多年，将近很多。 多少年啊？ 将近快20多年吧。 二十多年， 所以总结出一套就是说教学的方法，就是让学生少走很多的弯路吧，让学生一次成功。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他尽管他很喜欢，如果说。做一次失败一次，做一次失败一次。如果他失败3次以上，他也有可能就放弃了。 对对， 所以你就是说，学生你技法教给他 哦， 一定要教给他方法。 也就是说，当他成功了，当他看到自己手里也能出来这么漂亮的作品的时候，兴趣一下就来了。 对，他兴趣一下就来了。所以就是说，他更有兴趣，就是继续往下学。也可能就会成就一代大师。如果他失败了，他就不会再往下走了。这是我们京绣最代表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是原来清宫里的一个卜子，官员的卜子。这个麒麟和仙鹤，那就是五官一品，这是文官一品。 京绣和其他这个绣法的最大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特点，京绣是以过去是以皇宫大内啊这些服饰。刺绣为主，但也是绣一些官服啊，就是什么，后来才慢慢演变到民间。它主要过去是服务于宫廷，而且代表北京的地区的一种绣种。 所以它的绣法应该是很繁复的，对吗？ 对，比较华丽， 华丽。 而且它在上面可以镶嵌一些，比方说珍珠啊、珊瑚啊，一些高档的宝石都是可以运用到京绣当中去的。那京绣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叫珠绣，您也可以看一下。做了一些小件， 好漂亮啊！ 这个 蝴蝶， 对，这个就可以做一小件，这个呢也可以做成，因为这个坏了啊，就可以做成胸针啊，做成胸针，也可以做成 一个蜜蜂的胸针， 对， 金碧辉煌的， 你可以做成一个这样小贴片，你可以贴在衣服上做一个胸花，也可以搁在手机套上， 这个好精巧，蝴蝶的。这个不同的 造 对造型栩栩如生，而且颜色非常的艳丽，就是一个普通的衣服加上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成高定了。 对对对， 京绣中最好的为真宫中的平金打籽绣，这种绣是以真金捻线盘成图案或结籽于其上，十分精致华贵。金老师教我体验了打籽以及滚针这两种入门的针法， 教你一个打籽绣吧。 缝衣服用得上吗？ 缝衣服用不上，缝衣服用不了这么精细的。你看这个针啊，右手拉住这个针，这个左手把这个线挡一下，这个针呢就在这个线的后面，由前往后这样绕，1、2、3、4、5，做好5个以后，在它入针的时候是跟它的出针点隔一丝，大概一丝的位置入针，不要从同一个孔入啊。现在你看，我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圈，好，调整好了以后，你看我左手的食指，我是摁在这个线的根部，这样的话你撒手，它这线是不跑的， 这个拉下去把它打紧， 那就是一个字。 哦， 你看它那个 像是一个小圆形， 身上全部都是打籽组成的。 打籽， 打籽，籽籽是一个米字旁， 哦， 这边一个雨，就花籽的籽， 花籽果籽。 对。 我看一下，麒麟身上全是这种打籽。 全部都是打籽。 哦，所以它会出来有那种肌理感哈。 对，它每一针都是一个 字。那我们这种绣法一共有多少种呀？ 常用绣法大概是在40多种吧。 40多种， 常用的。 好复杂，不过真的很有趣。 有人说刺绣工艺是最能代表高级定制的一项工艺，在当代京绣这种古老的技艺不仅可以当作艺术品，更是出现在了高级定制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此外，刺绣过程中培养出的那种追求完美的匠人精神，也让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受益颇深。然而，金军老师拿出一盒收藏的绣花针，感叹道：“技艺的传承并不容易。” 这么小啊，细如发丝， 感受一下。 哦，感受一下，太细了。 可能大家是不是现在没有耐心去用这么细的针来去做这 些事情，现在大家做的都想那种 快一点 快一点的东西，就那种精细的没有人来去做了，所以我一直我在寻找那个针就是没有了。 那您觉得这个东西要传承下去现在困难是什么？ 现在的人主要是第一比较浮躁吧，让他静静的坐下来做一件事情恐怕这样的人比较少，咱不能说没有。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行业里面的这些人吧，就是所谓过去的一种理念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他也就一些关键性的东西可能也就不会教给学生，可能教给学生也就是一些皮毛的东西。 可是你不教的话就传承不下去了就 对呀、啊、所以现在就是困惑就在这儿。 但是您不是说了吗，您可以把您20多年的记忆化成9天就让他们修出一个好的作品。 对， 对，因为我觉得教会学生我觉得也是一种成就。记忆嘛，我觉得大家就是我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是一种学习。 近几年来中国大力推动非遗传承人群的培训计划和传承创新事业，中国艺术类院校加入队伍，全国非遗传承人群和非遗技艺得到了高度关注和重视。在北京服装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天工传习馆在推动非遗传承以及中华传统文化普及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这其中既包括开班授课、举办展览、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也包括对市场的积极探索和多重开发。 整个的传统文化的风潮不都来了吗？要不然你们节目也不会做呀。如果其实媒体是最敏感的，你们要是没嗅到这个味道的话不会来找我们的。但是我们都做了4年了，你想想、4年了，我们做了很辛苦的，这是实话。 从最开始到现在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 明显变化就知道人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的连这里面建筑的形式和我们发出来一些信息的方式，大量的社会上的一些群体再去学习，它是窗口，但是你真正要去转化的话是很难的。你可能 说走向市场是吧？ 对啊，走向市场，它真的要去消费，给你带来经济价值，这是很小的。过来觉得很好看，那好看之后呢？他愿不愿意为你的文化、为你的记忆去买单呢？这就单说了。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在积极开拓如何对接市场，然后把它变现成经济价值， 把它去转化，然后让更加优秀的一些年轻的手艺或者文化的人，比如说像70后然后80初的这样的一群人，因为你需要传承，传承是要有人传承的。 对， 你如果不给年轻人空间，不鼓励他们去参与，比如说帮他们去做一些非遗的申请啊，带他们去参加一些国内的活动、国际的活动的话，他们没有机会的。 那这年轻的人是来自于学校的学生吗？ 学校的学生，然后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都有。 OK。在市场方面的尝试哈，刚刚我们也说到可能有一些这个体验课、培训班，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还有我们可能跟有一些学生跟红旗合作，他可能要去定制一些定制的礼品，然后可能会去做这种尝试，但是毕竟我们市场化程度没有那么高，也是在去做。包括有一些公司做的一些小的伴手礼会找我们去采购一些，但是你也知道的，手工的东西它有量的限制，它做不了大规模去生产，所以我们只是说哎，去转化去试试，发现市场反馈还可以， 其实是一个市场试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对，你总结真好，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做的产品去试水，它至少要试水，就是证明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市场有的做。 所以其实这个试水的最后的目的不是说为了这个产品本身的销售，而是说这个技艺本身它是很有生存价值的，所以需要传承下去。 对对对 对， 对， 对，我们愿意去挖掘一些其实是职业的从业者，因为你职业的从业者多了之后，他才有更多的创新性的东西去。第二块就是像我们看到的有一些手工业的产品是工业化做不到的，但是呢它又在设计上又很符合当代的审美，但这些事情是你只有体验这个过程之后你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儿，培养一个消费者潜在的一个对这种传统文化、传统手工一个认可，然后再刺激他们可以去消费，比如说刺激更多的一些商业品牌去参与这个事情。 其实你们也有现成的这样的一些品牌，他们可以和这样的一些技艺对接，对吧？ 对对对，像学校的学生很多都是设计师嘛，他们学完之后再去进行创新， 可能这个比例还不小。 还真不小，因为我们经常也会跟学校老师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工作营去合作，其实就是让学校了解这个东西之后他才愿意去把这个作为素材应用于他的设计中。 有没有比较有名的例子？ 我们学校不是有一个吗，楚燕老师，楚乐天香， 这个我知道， 全都是用这块做的。包括去年我们学校的整个时装周